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渲染流程 HTML 文件、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是如何变成页面的下篇。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介绍了渲染流水线中的 DOM 生成、样式计算和布局三个阶段。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渲染流水线后面的阶段。这里啊，还是先回顾一下上节前三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在 HTML 页面内容被提交给渲染引擎之后，渲染引擎将 HTML 解析为浏览器可以理解的 DOM， 然后啊，根据 CSS 样式表计算出 DOM 数所有节点的样式，接着计算出每个元素的几何位置，并将这些位置保存在布局树中。现在我们有了布局树，而且每个元素的具体的位置都计算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开始着手绘制页面了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啊，页面中有很多很多复杂的效果，比如一些 3D 变换呀、页面滚动啊，或者使用 Z-indexing 做 Z 轴排序。这是为了更加方便的实现这些效果，渲染引擎还需要将特定的节点生成专用的图层，并生成一棵对应的图层树。如果你熟悉 PS， 相信你会很容易理解图层的概念。正是这些图层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最终的页面图像。想要直观的理解什么是图层啊，你可以打开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选择 Layers 标签，就可以可视化页面的分层情况，可以参考文中图。这里我插一句啊，为了便于你的理解，我在文中附上了一些图片，所以建议你在听音频的时候，同时也能结合文字和图片，效果会更佳的。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渲染引擎给页面分了很多图层，这些图层按照一定的顺序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最终的页面。现在知道了浏览器的页面实际上是被分成了很多很多图层，这些图层叠加合成了最终的页面。那么下面我们再结合文中示意图来看看这些图层和布局树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并不是布局树的每个节点都包含一个图层，如果一个节点没有对应的层，那么这个节点就成属于副节点的图层。比如图中的 span 表间没有专属的图层，那么它就成属于它的副节点图层。但不管怎样，最终每个节点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成属于一个图层。那么要满足什么条件，渲染引擎才会为特定的节点创建图层呢？通常啊，满足下面两点中的任意一点，元素就可以被提升为一个单独的图层。第一点，运用层叠上下文属性的元素会被提升为单独的一层。我们知道页面是个二维平面，但是层叠上下文能够让 HTML 元素具有三维的概念。这些 HTML 元素按照自身属性的优先级分布在垂直于这个二维平面的 Z 轴上，你可以结合文中图来直观的感受一下。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具有明确定位属性的元素，然后定义透明属性的元素，或者使用 CSS 滤镜的元素等等，都拥有了层叠上下文的属性。如果你要想了解更多的层叠上下文的知识，你可以参考文中我放的这个链接。第二点是需要剪裁的地方需要被创建为图层。不过首先你需要了解什么是剪裁，你可以结合文中 HTML 代码。这里啊，我们把 DRV 大小限定为 200×200 像素，而 DRV 里面的文字内容比较多，所以文字显示的区域肯定会超过 200×200 的这个面积。这时候就产生了剪裁，渲染引擎会把剪裁文字内容的一部分运于显示在 DRV 区域，如文中运行的执行结果界面。出现这种剪裁情况的时候啊，渲染引擎会为文字部分单独的创建一个层，如果出现滚动条，滚动条也会提升为单独的层。所以说啊，元素有了层叠上下文的属性，或者需要被剪裁，那么满足其中的任意一点，就会被明确的提升为一个单独的层。在完成了图层树的构建之后，渲染引擎会对图层树的每个图层进行绘制。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渲染引擎是怎么实现图层绘制的。试想一下啊，给你一张纸，让你在纸上先把背景涂成蓝色，然后中间再画一个红色的圆，最后在这个圆上画一个绿色的三角形，你会怎么操作呢？通常情况下，你会把这个绘制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绘色蓝色的背景，第二步是在中间绘制一个红色的圆，第三步在圆上绘制绿色的三角形。渲染引擎实现的图层绘制和这个是类似的， 他会把一个头层绘制拆分成很多很多小的绘制指令，然后再把这些指令按照顺序组成一个待绘制的列表，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绘制列表中的指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让其执行一个简单的绘制操作，比如绘制粉色的矩形或者黑色的线条。而绘制一个元素通常需要好几条绘制指令，因为每个元素的背景、前景、边框都需要单独的指令去绘制，所以在图层的绘制阶段，输出内容就是这些待绘制列表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打开开发者工具 Layers 标签，选择 Document 层来实际的体验一下绘制列表。在该区域，区域一就是 Document 的绘制列表，拖动区域二的进度条可以重现列表绘制的过程。绘制列表只是用来记录绘制顺序和绘制指令的列表，而实际的绘制操作是由渲染引擎中的合成线程来完成的。你可以结合文中图来看看渲染进程和合成线程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啊，当图层绘制列表准备好之后，主线程会把该绘制列表提交给合成线程。那么接下来合成线程是怎么工作的呢？那我们都先来看一看什么是视口。通常啊，一个页面可能很大，但是用户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把用户可以看到的这个部分叫做视口，又称为 viewport。在有些情况下，有些图层可能很大，比如有的页面你使用滚动条都要滚动好久才能滚动到底部，但是通过视口用户只能看到页面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绘出所有图层的内容就会产生太大的开销，而且没有必要。基于这个原因啊，合成线程会将图层划分为图块，这些图块大小通常是 256x256 或者是 512x512，然后啊，合成线程会按照视口附近的图块来优先的生成位图。实际生成位图的操作是由三格化来执行的。所谓的三格化是指将图块转换为位图的过程。而图块的三格化是执行的最小单位。渲染进程维护了一个三格化线程池，所有的图块的三格化都在该线程池内执行的。其运行方式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片。通常啊，三格化过程都会使用 GPU 来加速生成，使用 GPU 生成位图的过程叫快速三格化，或者叫 GPU 三格化。生成的位图会被保存在 GPU 内存里面。相信你还记得 GPU 操作是运行在 GPU 进程中的，如果三格化操作使用了 GPU， 那么最终生成的位图操作是在 GPU 中完成的，这就涉及到了跨进程操作。具体的形式你也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片。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渲染进程把生成的位图指令发送给了 GPU， 然后在 GPU 中执行生成图块的位图，并保存在 GPU 内存里面。一旦所有的图块被光栅化后，合成线程就会生成一个绘制图块的命令，叫做 draw quieter， 然后将该命令交给浏览器进程。浏览器进程里面有一个叫 wizard 的组件，用来接收合成线程发送过来的 draw quieter 命令，然后根据 draw quieter 命令将页面的内容绘制到内存中，最后再将内存中的图片显示在屏幕上。到这里啊，经过一系列的阶段，编写好的 HTML 文件、CSS 文件、JavaScript 文件等，经过浏览器就会显示出漂亮的页面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分析完了整个 HTML 流程，从 HTML 到 DOM 到样式计算、布局、图层、绘制、光栅化、合成和显示。为了便于你的理解和记忆，我画了一张整绘图，结合这张图，一个完整的渲染流程可以大致的总结出来。第一步是渲染进程将 HTML 内容转化为能够读懂的DOM树结构。第二步，渲染引擎将 CSS 样式表转化为浏览器可以理解的 style sheet， 计算出DOM节点的样式。第三步啊，是创建布局树，并计算元素的布局信息。第四步啊，是对布局树进行分层，并生成分层树。第五步是为每个图层生成绘制列表，将其提交给合成线程。第六步是合成线程将图层分成图块，并在光栅化线程池中将图块转换为位图。第七步是合成线程发送绘制图块命令 draw quieter 给浏览器进程。第八步，浏览器进程根据 draw quieter 的消息生成页面，并显示在显示器上。有了上面介绍的渲染流水线的基础，我们再来看看三个和渲染流水线相关的概念：重排、重绘和合成。理解了这三个概念，对于你后续的 Web 性能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是更新了元素的几何属性，就会产生重排。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如果你通过 JavaScript 或者 CSS 修改元素的几何位置属性， 例如改变了元素的宽度啊、高度啊等信息，那么浏览器会触发重新布局操作，解析之后的一系列的阶段，这个过程就叫做重排。无疑，重排是需要更新完整的渲染流水线，所以开销也是最大的。第二个是更新元素的一些绘制相关的属性，这个过程叫做重绘。比如通过 JavaScript 更改某些元素的背景颜色，那么渲染引擎会怎样调整呢？你也可以参考文中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如果修改了元素的背景颜色，那么布局阶段将不会被执行，因为并没有引起几何位置的变换，所以就直接进入了绘制阶段，然后执行之后的一系列的子阶段，这个过程就叫做重绘。相比于重排操作，重绘省去了布局和分层的阶段，所以执行效率会比重排要高一些。第三个是直接合成阶段，如果你改变了一个既不需要布局也不需要重绘的属性，这会发生什么呢？渲染引擎将直接跳过布局和绘制，直接执行后续的合成操作，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合成。在文中流程图中啊，我们使用了 CSS 的 transform 来实现动画效果，这可以避开重绘和重排，直接在合成线程上面执行合成动画操作，这样效率是最高的，因为是在非主线程上合成，并没有占用主线程的资源，另外也避开了布局和绘制的两个子阶段，所以相对于重绘和重排，合成能大大的提升绘制效率。至于如何去概念化的优化页面，我们会在后面相关章节里面做详细介绍的，这里你只需要结合渲染流水线的概念，弄明白这三个概念及原理就可以了。整的来讲啊，通过本文的分析，你应该可以看到 Chrome 渲染流水线还是相当复杂晦涩的且难以理解的。不过 Chrome 团队在不断的添加新功能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重构一些子阶段，目的就是让整个渲染架构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正所谓大道至简。通过这么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来看，无论是做架构设计、产品设计，还是具体到代码的实现，甚至处理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人都是具有大智慧的。所以在工作或者生活中，你若想要简化你遇到的问题，就需要刻意的去学习，练就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把那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最终真正的解决问题。最后啊，留给你个思考题，在优化 Web 性能方法中，减少重绘重排是一个很好的优化方式，那么结合文中的分析，你能总结出来为什么减少重绘重排能优化 Web 性能吗？那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方法能减少重绘或者重排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